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家辉在这儿，正好可以谈谈中年危机，对吧？ 我还中年，我过了中年危机，我是老年危机啊！你才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老年颓废， 我是颓废老年呢。 不是，家辉，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人呢，真是知足，你才能够留长乐，对不对？你现在你不知道很多这个正在奋斗在这个第一线上苦苦挣扎的很多这个。什么叫中年？现在有一种新的分法，四十多岁叫青年， 对， 还是在青年这个范畴，因为现在人能活一百岁了嘛， 对吧？ 联合国的，我一直没去查是不是真的，好像联合国改了中年的最高年龄啊，好像是六十 多，对，到六十，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新闻是说到六十， 但是六十九啊，六十五啊，到六十五啊，以前六十五是老年，二十年前的高龄是六十五。现在六十五中年嘛，啊， 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一般都以上， 为了让他工作久一点 的话。对，哎，我是说最近这个华为，你知道吗？华为好像很神秘。哎，其实我应该说啊，华为这个企业啊，又像是挺有名，又像是挺神秘。我过去一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盒子啊，我现在发现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啊，那这个老外。都用那个华为那个盒子， 对， 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他们确实实际上做的特别大，甚至都做不到喜马拉雅山南坡，就他们那种基站呢，最近他们的老总这个著名的七十几岁的这个任正非，听说有个内部讲话，在他们也不叫内部了，在他们华为的一个网站上出来，因为呢先是有一个传闻，就说这个残酷啊，说是传闻啊，传闻说华为在清退这个34岁以上的员工，好像是什么呢？就有一个交付工程这个环节是34岁以上，好像是研发那一块呢是40岁以上就开始清退，然后就是哎，人们就觉得说这企业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呢，他流出来的这个讲话在尼泊尔，任总跟员工这个座谈，这个基本意思就是说，这个网上有人传。员工34岁要退休啊，说不知道谁来给他们付退休金，任总就说呀，我们公司没有退休金啊，这个30多岁年轻力壮不努力，光想着躺在床上数钱，可能吗？啊，然后这个华为是没有钱的，大家不奋斗就垮了，不可能为不奋斗者支付什么。那意思就是我们买医保买社保，这个什么，你们的退休得合乎国家政策，你即使离职了你也得自己去交费，否则就中断了，国家不承认你以后就没有养老金。哎，这个话说出来啊，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就是说，哎，任总讲得好，对吧？现在就是不能养懒汉，哪个企业又不是红十字会，对吧？就是要你得奋斗。但是再一种就是说，说这个华为这个狼性啊，太冷漠了吧？这样对待员工， 感觉说人家把青春都卖给了你，结果过34岁就把他清退啊，那种感觉。 对呀、啊， 因为问题是34岁青春还没卖完嘛，原则上。而且我不熟悉内地的法规哈，在香港，假如在香港好像违规的，香港不能因为你的性别。年龄、健康、康状况有不同的待遇，这个叫平等对待法嘛，反歧视法嘛。比方说，你们两个都是34，你34，你38，我不能说，哎，我把老的，因为你38，我可以找其他理由、其他借口，我不能说，哎，文涛，对不起，因为你38，他34，我要年轻的，请你走，你可以马上告我。 啊，是啊，我估计即便他真要这么处理，他 也 会 找其他的， 他会有很多理由，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本身呢，很多企业不需要直接把你除名啊，不需要开除你，太多办法了，把你放在那个另一个没人去的部门，你就待不下去了。 把你调到喜马拉雅山，从北京调到喜马拉雅山，你肯定会说我不做了。 对，或者现在都是绩效评分呐、绩效评分呐、末位淘汰啊。让你自己走是很容易的事、 我碰过一个真的很难的，我以前好久以前在报社当高层嘛，有个年轻人当记者，真的不适合啊，他从性格到文笔都不适合那个男生哈。那我们那时候希望他自己走，因为我们报社有个老传统啊，不炒人的啊，不炒鱿鱼的哈，那希望他自己走，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改稿啊，哎，你交来的稿子，我说哎，小道啊，这不够好，再改。好好好好，马上再改， 改了一遍，哎，不够好啊，再改，改这样啊，改了26遍啊，不走啊，不走，因为改到第6遍之后，我有点跟他玩游戏，我就是要改稿，要你改，改到你走，他就是不走，26遍都不走啊。后来我最后只好直接跟他说， 拜托你走吧， 对，我说我没力气再看你，从你那个稿子里面抓出问题来了，请你走吧，我可私下补些钱给你吧，不要耽误青春。就有这种人，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什么叫青春，他们讲啊，就说这种是主要针对的是程序员。 对， 哎，程序员你现在不能不承认一个问题，过去讲论资排辈，现在也是这个新科技的发展啊，让这个资和辈啊都有点这个什么了，虚头巴脑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他们讲说你30-40岁的程序员你怎么着，你说我了解过去的那个 DOS 的那个时候 DOS 系统，但现在没人用， 没有用了，对吧？你掌握这个历史没有用。现在他们讲就是什么 iOS 啊，什么安卓呀，这种语言，那这种语言它才几年呢，那对，那一个年轻人学的比你还快，而且就是说你30-40岁的吧，年轻人他一个是他这个新技术学习的时间跟你是一样长，而且年轻人没有家累，没有什么，他全心全意的可以投入， 而且年轻人肝还很好用，他你之前在卖的时候他的肝还没有开始卖，所以他肝比你还健康。他因为程序员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要写一个程序的话，他现在比如说他从22岁开始卖，跟你34岁开始卖肝是两个不一样的层次。 好可怕，不要这样形容好吧，卖肝 是事实啊。很多的程序员工作起来都是没日没夜的，然后就 是大陆不是有累死的嘛，就是经常是累，这睡床垫呢，这家伙就是 那形容的太可怕，卖肝。对啊，那坦白讲这个事情啊，我活在前面的年代哈，我早就懂了。我记得我10多岁开始啊，朋友问我，长辈问我找什么工作，我说我不确定，可是我不希望找一种很快会被人家淘汰的退休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小鲜肉嘛，17、18岁谁不是哈？那时候有一些机会，有些 现在他也是我们节目，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当中就最好，就是最第一的颜值担当。 那我们节目非常悲哀，这个50多岁的老头来担当这个颜值。 所以我就说，你明天一定要穿的比较有款，他就把他年轻时要饭的这个毛衣穿来了，都结了球了，家伙。 对，这毛球了。 哎，我说只穿了15年，你们这嫌旧啊？ 这是最。时尚，时尚，时尚，最时尚。 就是你没，我刚去巴黎这一季，就是说买了新 时尚， 买了新的毛衣，你要把它毛球。 哎、真的，我这看见毛球在你周围形成一个光晕了。 没办法，其他衣 服点火， 其他衣服死掉了。 那佳慧接着说说你的这个 中年。我忘记我说是，对，我说以前小鲜肉年代哈，那个有些长辈在电视台工作，给我机会啊，说要不要演戏、演电视剧什么什么。我就为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理由，觉得不要吧，演戏好像很快就会被淘汰哈，你就年纪大啦这样子。那结我就拒绝了，我就找一个没有退休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真是无知少年，要选呢读书跟写作，拒绝了演戏，你知道吗？可是后来原来演戏不是我所想象的，生命没有太短。你看刘德华现在。还在拍泡妞，还演泡妞的， 所以摔断腰骨了吗？ 是 摔断腰骨还是什么？ 受伤脊椎的吧、 啊？对啊，原来演艺生命还是可以很长，所以这个要选啊，有些行当像 IT 的，的确。年轻才是本钱嘛，经验上你说完全没有用，而且把你绑住。 这个哎，伟杰讲一下。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有时候比如说以前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就会说，比如说你到电视台，比如说你去公家的电视台或者是一些公家单位，你就会觉得说我找到了金饭碗。可是说实话，现在淘汰率还有就是失业率，经济也没有这么好，这些金饭碗已经不再相金了。所以说，无论你在任何年纪，无论是刚进社会或是进入社会一段时间，你都要去想说，如果此时此刻把你丢到一个同样要在竞争的环境，你有没有那个竞争能力？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就进这一行以后，因为我们这一行也是有时间限制了的一个行业。我有时候都会想说，如果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5年之后，我还会想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去看我的前辈5年之前他们在哪里，然后你就会想说，哦，那我要不要去补充一些什么？要不要去做一些什么？总是要多给，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大家不是咬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所以你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一点，去多开拓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比如说 你是做比如说你刚刚说程序员好了，他在做他对以前 DOS 的系统很熟，可是他在接触新的这些系统的时候，也许他不是最纯熟，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去增加比如说他管理的能力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是要多开发自己的潜能。 他们也举例子说像硅谷啊，那很多就是六七十岁的就是这个程序员呢、啊，就等于这个人呢、啊、自我学习和更新的能力。哎，你还别说这方面我真是可以吹吹牛，就是你要说年轻人学习什么新东西，可是我觉得我比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我更注意学习这个最新的什么书啊，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啊，关于什么呢，我有时候觉得我在这方面的好奇心呢、啊、至少超过我接触的一些年轻人。你要说年轻人他们掌握什么新的快，我怎么觉得在当前一些这个国际上世界上最新的这个潮流方面啊，我有时候看的比他们还熟呢。 因为你在凤凰卫视工作，你每天都要接触最新最国际化的东西嘛。 但是呢他们这个打这个东西 速度快， 比我快。我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我那天发现就说是那天讲这个微信，我那天跟广美聊了一段微信，然后这个我在微博上公布出来，人家就说我跟广美聊的那叫中老年聊天，就是说发现，但是有一些说好像说发现我呀使用那个表情那个 表情符号 有浓厚的中老年特色，另外这个长度，说我的天哪，只有我爸爸才会给我写这么长的微信。现在我还发现一个，就是说啊，我们那个手机上都是那个手指头写的，我说这不是最新科技吗，我都是那个写的，年轻人不是这个，他们是拼音。 对啊，我也是用拼音的。 哦，那你是年轻人就更快，他们更快。 哦，你看我，对，拼音真的很快。 对，然后他们说你看你又是一中老年特征。 而且要等，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回你八句，然后想说我到底现在要回你哪一个，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出现。 对， 是不是太伤你心了。 不是，没错，他们都是一句一句的，他是发一句就发一句，然后就是说他一个一次给你发，他发好几条。 对， 我们是写好一篇文章再从头看一遍，斟酌。 我觉得有时候是逻辑上，就是比如说大，我们也不是说大人，就有些人他是喜欢一次把事情从头到尾讲得清楚，但年轻人就是嘿你好怎样，然后就全部讲，然后其实你就想说那你不能一次打嘛，有时候你看你会因为手机会一直滴滴滴滴提醒， 对对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挺烦。 我比文涛还中老年，我不仅是打了一段，你说打完之后还仔细斟酌一下，我还给我老婆校对一下，我说没有校对，我有错字就不礼貌，有错字是不礼貌啊，我说一下。 所以危机已经来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们看看，就是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呢，他曾经做过一个就是人的年龄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调查，在美国做的吧。你看看这有没有一些规律？就是你看这个年龄，你发现没有？这个幸福感从十八岁一直到八十二岁之间，最低谷的是哪儿啊？ 快到五十， 就是四五十的时候。你看四五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调查吧，就人在什么年龄自我感觉的这个幸福感，就至少当然幸福是个主观的感觉，但是这也就说明啊，四五十岁的人的这个自我感觉整体上讲容易陷入一个低谷。 人到中年百事哀嘛，你看到最低的就是 那为什么八十岁比十八岁的还高呢？ 无欲无求啊。我觉得当你可能四五十岁，当然因为我不大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我无法理解，但可能就是说你到那时候你往比上你可能还没有到，你比下你又补不住，你可能会对自己的自信心会少很多，然后你就会比较不开心。可是到你到八十岁就是你就生活过着了。 对，我对啊，你到一个年龄，比方说中年过后，我们还是用五十多岁做中年哈，你知道你认命了嘛，很多事情你知道了，你做不到就做不到。比方说让我做例子，我完全没想过再去想我发财的事啊，因为我在想假如我真的能发财的话，我三十岁就发了，四十岁就发，到五十多岁还不发，不用发。 哎，这就叫知天命嘛。 对，那我完全放弃了。像我很多以前觉得还有机会的，比方说我希望我坐在锵锵三人行这个位置， 想了许久了， 然后他还不退也不死，那我就觉得也没有了，看起来而且容光焕发，看来还不会死，那我就没有了，我就放弃了。 你呢就穿得越来越像要饭。 那个放弃之后，那心就安啊，心安啊。而且还有一点，我记得那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以前呢有个机构出缺哈， 我跟一个中年的朋友是台湾的作家哈，我跟他讲，哎，其实你应该去那个机构当头啊，那个官方机构，简单来说就是台湾驻香港的文化代表等等哈。嗯，他这样跟我说，他就说佳慧啊，到我们这个年龄不能有老板，嗯，去那个机构当头什么什么的新闻中心主任哈，好像很风光，你还要老板呐，啊？你出个差要写千层等批，请个假要什么要什么样？他说我们花了一辈子就是不要有老板，所以我觉得说到中年，假如能够不需要有老板，那当然就快乐嘛。 你看这个，他们有一篇文章，我看就讲说这个任正非的这个讲话充满了中年危机，就是说他们就分析说任正非呢当年是什么当过兵啊，当过什么，就据说是任正非是43岁的时候被人一脚踢出去了，就等于他的真是中年危机，所以他从43岁的时候创业啊，那真是，所以一直到70高龄就打着打鸡血一样全世界各地飞这么工作，就他的感觉的确是，就是说我们必须不能躺床上数钱呢，一定得一直奋斗到底，就他是带着这种危机感。哎，我就觉得这跟处境很不一样，我的中年的这个，如果说40岁开始就中年开始啊，我的中年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倒觉得啊，就是越来越，你是知天命对吧，这是孔子说的，我是越来越讲究中庸，就比方说我这中庸是怎么回事啊，比方说哎，我说奋斗奋斗奋斗，很多人说奋斗为了将来60、70岁咱们就可以腐败了嘛，但是呢你有了这个钱，你60、70岁没了那个身体， 对， 对不对？哎，那么说年轻的时候咱们挥霍咱们玩对吧，那么你的老年就是更加危机，所以我就觉得呢有这两种选择，但是呢哎，我就取其中，我就发现呢反正我也发不了什么财了，可是呢我也得挣点钱，可是呢我也不要这个挣那么多，就是因为挣那么多呢你就搭出你现在更多的这个玩耍的时间，自由的时间，对不对？就是就等于玩啊还是劳逸 结合， 对，我现在越来，而且你实际上你到中年呢，通常你还有了一个资本，就对对对我们来说，就有一个什么资本呢？你有点可以以不叫倚老卖老，你倚中卖中，对吧？就是我现在就觉得，确实是你到中年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就是什么事儿啊，我不适合做，什么事儿呢？ 更了解自己。 对，我不喜欢做。你年轻的员工没有选择的，那个爱做不再做你就做。到现在我也就越，我只要找着我真正要做的事情，其他的我不想做。我比如说我不喜欢粉墨登场，那我就不粉墨登场，我去做我爱做的节目去。当然你会失去一些钱，但是呢，同时你还有了一些自由的快乐。 对， 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在找这个中。 但是 那你还没到， 对，我在想说等我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两位大师请教。但是我觉得再年轻一点，你看他们现在他们是34岁的时候，他也没有到说可以到中庸这个地步，但他确实也不是像初社会，那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 你说的对，他们就是讲啊，现在挺残酷的，现在中国社会就是说你30-40岁就应该混到30-40岁的位置，比方说你30-40岁你这部门主管吧，听他们说的那个更残酷，说你到40多岁你混不上个副总，那要留你什么用？如果你到30-40岁你还是一个跟年轻人一样的程序员，那么的确要你有何用？ 我顿时有点中年危机感觉。 没错，所以刚说华为的事情是管理学的事情啊，因为他作为公司哈，你刚说是说那个人本身你混不到表示你没用，站在公司是说一开始你看这个人你知道怎么样，你也了解我这个产业必须要年轻的，而且可是这个人呢曾经贡献，可过程里面呢你站在一个管理学的角度呢，你就应该培养他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他前面有做准备要转到管理，他懂得判断了，年龄大的相对于那个18、19岁的程序员啊哈，他可能是慢，可是他懂人情世故嘛，他总要跟顾客来谈事情吧，谈价钱吧，谈经营吧，你要把他管，这是管理学的问题啊。所以假如到了前面这个企业没有准备好好准备，没有给员工好好准备，只是突然说哎，35岁以上老了走管， 我个人还是觉得太残酷了，还要看那个企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包容。我前两个礼拜去台北啊，领我的小说大奖，你不替我打书，我自己打，红头凤尾啊，小说大奖。然后呢，在飞机场，哎，刚好我去的时候走进去，前面有某一个欧洲的航空公司啊，那个开飞机叫什么他们那个 crew 那个团队进去。我看到一个不敢相信啊，我看那个空姐她穿的制服就是空姐嘛，拉着一个皮箱，我看她整个背都驼了，我看她至少有60多岁，65岁的我们称为一般说空中婆婆这样哈。你看我们在，我猜内地也没有吧，台湾香港都没有到这个年龄还给你飞，所以说整个社会整个企业是包容的，而不是说好吧你走。 对，其实你讲的对，我认为就是中国从国家到人民呢，其实真的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不是说讲不能歧视女性吗？将来不能歧视我们岁数大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歧视我们岁数大的，你真是不像话。不是，我说不像，我说的不是别的不像话，我说的是因为多年计划生育造成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未来 结构 失衡，我们进入老年社会了。那么进入老年社会，如果你对老有所为这件事儿，他们说现在真的是3000年，过去真讲清末的时候讲3000年未有之变局，我觉得现在才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因为什么呢？3000年来都是讲究老人在指挥年轻人，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中老年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年轻人打败，就是你也确实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可是呢你看你的人口将来老年人是中老年人是大多数啊，年轻人是少数啊，所以你不解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种认识，你比如说像我在日本我就看出来，你发现没有，我说这日本这年轻人都在干嘛呢？ 都不在啊， 打车开车的是老司机，到哪儿到住酒店，你看那个我住那个合适的那种，来的都是老太太， 一向都是老太太， 老太太不说要 欢迎进来， 欢迎进来，欢迎进来，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飞姐，你说你是女性，你会不会这方面的危机感实际更厉害？ 其实也会耶，而且 做的是出头露脸的这个工作。 对对，真的，就是我真的有一次，就这是我个人亲身经验，就是我要来凤凰工作之前，我的主管就是当着我的面，他已经知道我差不多要跳槽了，但那时候还在谈嘛，然后他就会说，你以为你长得多漂亮，你在我们电视台里面，对，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他说你以为你长得很漂亮吗？某某某是长得漂亮，你一点特色也没有，你觉得你去会做得更好吗？或什么之类，就是一种很羞心。当然他讲的也实话，我确实也不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主播，或者是说我有特别谢谢，就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优缺点，但是有时候当你被这样挑战，其实你也会害怕，也会有一个危机感。可是就是因为他讲的这句话让我很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来，因为我不要5年之后还站在你的位置，在同一个地方对着同样的人讲同样的话。 那你当时怎么样回他？他这样羞辱你？ 我没有，我就直接去跟他老板讲就好，我干嘛羞辱他？ 去告状去。 没有，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你没有必要这样子羞辱我，这 是 对，这是没有必要，而且你不用拿就是漂不漂亮这件事情，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一定要求每天都要长得很漂亮或干嘛之类的人，但是我会觉得说，既然你这样子看我，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我如果有这个本钱或有那个能力往下走，换到另外工作，能不能做下来才是我证明自己的好方法。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上都要想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下一步要去哪里？比如说我之后可能就会说，那我又去跑马拉松赚钱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开玩笑，就说，但是就是要永远要。 但是你不觉得就将来到40-50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在这儿打着一个这个工的话，那有危机感吗？ 会啊，当然会啊，所以就要多方面去尝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会啊呀，这个行当有一句话说，哎，我好高兴能够跟观众一起变老。没关系啊，观众也会老啊， 但是观众可能不愿意跟你一起变老。 对啊，观众不想跟我们一起变老哦，观众会嫌弃你，比如说长了细纹或什么，观众会投诉。 会吗？啊，那会跟观众不要一样，一定有的。 观众只会把我们当成一个中老年聊天的范本。 他们，我告诉你很残酷了，观众真的也变老。 他变老了，他也听不了那些叭叭叭叭叽里呱啦的节目，还是会听我们。 没错，我现在就想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将来不是中老年社会吗？ 嗯， 你现在全社会都是好像也这个怎么着的，在膜拜年轻人，都想争取年轻观众，都怎么着，一个个的老大不小的哈，都没我看的都做的都跟幼儿园似的那节目。但是我现在想，中老年人将来就是大多数啊。 对啊。 他们要看节目的话，那么不就是我们这个同龄给他们做的节目吗？我们可以一直服务到老啊。 所以 这节目可以很长寿， 是吧，老板？ 可以，这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有了网络以后，我们这网络可以装年轻，网络里面没人知道你是一头狗，何况你是老头，没人知道嘛。我用个假名小灰灰，然后 就会。